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入呢一个四月份咧，又可以见到英雄热潮嘅即系气势啊！记得上个月就一部嘅 Captain Marvel 啦，咁都引嚟我哋喺节目有讲啊，亦都有唔少人去关注咦 Marvel 嚟紧呢一部复仇者联盟四嘅新动向啦。咁今个星期亦都有一部 DC 嘅Shazam 咁样大家见面啦。咁其实 Shazam 一阵都可以讲下嘅，佢都系 Captain Marvel。 系，但集中不如讲翻琴日先啦，因为琴晚。都系真系上演一场网络嘅腥风血雨。 因为头先有提少少咩咧，就系讲到话嚟紧呢一部《复仇者联盟四》。大家都知呢一部戏一定好犀利。 系 点解会感受到咧？首先就因为 Marvel 花咗咁多年铺啊，终于铺到《复仇者联盟四》啦。咁你睇之前预告片咧，真系好夸张。我哋曾经喺节目都提过，就而家啲人睇预告片咧，都好似睇首映咁噶嘛。 系啊， 有个 countdown 啊，跟住咧大家可能咧即系睇嘅时候咧，甚至乎会将自己睇嘅反应 系 喺网上直播俾其他人睇，哇，几震惊啊！呢一件事， 或者系睇个预告片，然之后就会抽丝剥茧，就话嗱，佢哋咧就唔老实啦。呢、這个位咧，你见到点解空白咗？其实应该个 hero 喺度，不过咧就系基于唔想剧透，又想引下大家，其实个英雄喺度嘅。 因为其实以往都试过嘅，例如话大家如果有睇呢一个英雄内战咧、，Captain America 咧，大家如果睇翻，我记得印象预告片啱啱出嘅时候咧，都系嘅，其中有一个。画面咧就系讲 喺个机场两边对峙嗰阵， 两边对峙嗰阵咧，咁中间有一啲位置咧，你睇预告片嘅时候系留白咗嘅， 系。 咁但系到你真系睇部戏正式上嘅时候，哦，原来留白嗰个位咧 就系蜘蛛侠啦， 蜘蛛侠企喺嗰度嘅咁。咁佢喺预告片嘅时候，因为唔想剧透太多，所以就抹走咗。咁当然而家你见到喺新嘅呢一啲预告片入边都系啦， 系啊，因为你见佢哋系着住一件白色嘅盔甲啦，似系准备上太空啊嘛。其实睇个画面咧，因为佢哋系一行人。就慢慢行嘅，跟住啲人都喺度讨论，一定唔止佢哋咁嗰几个人咁少人啦，应该仲有啲人，不过又系隐藏咗嘅。 系咁啊，而家讲到咧就系、是、好啦，因为复仇者联盟四咧今个月啦， 系 咁就正式就会上画啦。咁即系预购票嘅情况咧， 你琴日点啊？ 都相当之激烈。喂，其实好坦白讲， 你做节目之前啊，十二点钟琴日就大家都疯狂 咁爆上发。我系冇怀疑啦，因为好坦白讲，我不嬲咧，我。睇戏咧都唔使话特别点去预购嘅， 系， 因为首先我通常我系自己一个人睇嘅， 系， 咁亦 点都摄到啦，即系话 点都摄到嘅，咁即系喂，同埋咁多场次要摄一个位唔系咁难啊嘛， 系， 咁有试过哈碌情况系咩咧？我谂住上到去 walk in 一定有个位嘅，点知有某啲戏例如真系超级英雄嘅电影咧，我有试过系你即场买系买唔到，系爆满咗嘅，咁但系我都觉得可能系某一啲嘅场次或者日子。即系例如话你到咗夜晚嗰啲时间啊，啲人放晒工嘅话，你嗰时候先至中去睇。有时候嗰部戏系真系一啲卖座电影 的。系啦，你话七点八点啲高峰期啦，已经 真系插针都插唔入嘅。咁有啲例如话撞正，可能即系长假期啊，好似例如话而家呢个 weekend 嘅话， 系啊， 都可能系噶吓。有一个长假期，咁你要去睇戏，就可能自然就会多啲人去睇噶啦。咁，咁所以咧嗱，呢啲日子又要特别留意嘅。咁但系你讲到就《复仇者联盟四》咁，佢上画之前。都差唔多吓几个星期嘅时间，你话就即刻要系买定飞啊，揿爆个互联网啊，就要订票，真系有咁夸张咩？ 都幾誇張嘅。嗱，我先講翻，譬如今日我今朝翻工嘅時候，已經有啲同事又問我話：你使唔使咁急要買飛啊？如果你唔係睇第一日，即係你睇第二三四日嘅，你覺得有問題咩？其實嗱，我諗烏嘉倫你都覺得有問題。個問題位係咩咧？唔係要好搶先睇，而你好驚喺個互聯網又或者係即係周遭嘅同事或者朋友，佢哋會唔小心劇透你啊。其實呢樣嘢係非常之危險。咁所以 that's why 點解會去第一日咧就最好睇啦？咁當然係因為對呢一部電影對 Marvel 好有愛先會咁做啦。因為其實琴日嘅凌晨咧，我係用咗一個鐘頭四個字。是在度揿个电脑先至买到张飞， 有冇咁夸张？ 我用咗一个钟头四个字啦，但系点解？其实我买嘅时候我都知道噶啦，哪怕我即系今朝起身咧六七点咁再买飞，都一定买到飞嘅，唔会买唔到飞嘅。咁但系点解我都要即系要专登揿咧？就系因为我想买啲好啲嘅位置啊， 系， 同埋因为会比较担心啲，就系你买唔到之后咧，佢剩翻头嗰两三行。你諗下部戲三個鐘頭，你真係全程惡高頭咧，你嗰個頸咧其實真係好痛噶。 哦，咁呢一個我又真係好冇所謂，因為我相比起坐前啊，我就其實比較怕坐側邊嘅。 其實你就比較熟悉啲，因為我有段時間都譬如問過阿馮志峰，你做電影圈咧，咁你哋入去睇戲嘅經驗即係多定好多？ 我同佢 問啲位置咯， 唔係因為我同佢睇戲坐嗰啲位都好唔同嘅，佢係中意坐喺中後位置， 係， 我就總之其實中間就得㗎啦。 唔可以坐側邊嘅，一定 我唔鍾意坐側邊嘅，我總之一定要坐中間，就算你話坐到去前後嗰兩三行都好啦，除非真係第一行我真係承認會睇得辛苦， 係啊， 但我其實我自己實測過去唔同嘅大小影院呢，我坐第二行或打後呢我都 OK， 我反而有時候唔鍾意坐太後添嘅，即係如果去到中排打後嗰啲呢，我有時候感覺就係、是、喂，我去得戲院睇，我就希望感受到嗰個大銀幕嘅震撼啊嘛， 系， 即系有时候如果你坐到好后，跟住嗰个距离望到嗰个荧幕，好似你喺屋企睇电视咁样嘅话咧，咁我不如喺屋企睇电视啦，咁我就会中意坐前少少嘅。但阿峰就唔系嘅，阿峰佢系要揾一个好似你咁样样啦，比较舒服啲啊嘅中间位置啊，又有啲系距离啊，又可以感受到成个院嘅气氛啊嘅环境啊，即系佢会拣一啲比较即系中间啲后少少嘅位置咯。 我就偏好会拣侧边嘅， 系， 因为我就好惊咧。即系一入到场咧，间中睇睇下有人行嚟行去，因为我系会早好多入场噶，即系坐定定喺度揿下手机或者食住热狗先。即系通常啲人系等我熄晒灯啦，咁套戏嚟啦，就先至好好气氛食热狗噶嘛。我系好急不及待咧，一坐低咗仲系好光嘅时候咧，已经系淋晒酱啊，就去食热狗嘅。咁但系其实今次呢个 Avengers， 因为有啲人都话惊剧透，又或者系好心急睇啦，会话去睇早场啊。但系我都有见过咧一啲嘅场次咧。早到你都唔系咁相信，但平时我哋话睇早场嘅话， 九点咁啦，八九 顶尽八点零钟咯，八点四咁样啦。 但其实我都冇试过睇咁早嘅。 系啊，我就系见到今次咧睇早场咧系朝早六点钟。我系好惊讶啦，咁亦都系上网见到，亦都有啲嘅网民讨论啦，就话其实六点钟唔错啊，点解唔错呢？因为六点钟星期三啊，六点钟朝早睇完之后咧，都系around 九点半之前嘅，然后可以买个早餐就顺势食完翻工咯。系啊，即系有个咁样嘅谂法啦，啲人。 我谂真系要系好 die hard 嘅 fans 咧，先至有咁嘅恒心啊、决心，可以神咁早，即系神运嘅时间， 系啊， 爬起身落去下面个影院嗰度去。即係欣賞呢一部嘅電影啦，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等得嘅話，唔一定要首日去睇嘅話，其實就唔使咁痛苦嘅。嗱，你講得啱嘅，有部分人就好怕劇透，即係因為講緊嘅，就算你唔單止要避開嗰啲公司嘅同事啊、身邊嘅朋友啊，有時候你上網都可能唔覺意見到噶嘛。即係你知，尤其是咧，有時候有啲人咧一睇完之後就即刻喺網上面分享啊。咁你唔 click 入條片睇啊？ 你睇文字啊？ 有啲人唔小心。整个 thumbnail 啊，嗰张缩图啊，打个标题啊，都可能透露出一啲嘅玄机，话你睇到就唔好啦，系咪先？ 我哋而家其实讲翻Avengers 第三集嘅剧情唔算剧透啦，因为都嚟紧播第四集啦。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咧，佢系又系好 die hard 嘅，佢系第一日佢已经去睇 Avengers 第三集啦，咁首映就去睇，咁佢就放工放得夜啲啦，大概可能九点几先至有机会睇，咁就佢成日咧已经同我哋讲话，得我唔玩 WhatsApp， 唔睇 WhatsApp， 唔睇 Facebook。 咩都唔睇，总之净系去睇戏。咁、结果咧就 OK 啦，依家好开心啊，放工啊，即系急不及待去睇戏啦，入戏院啦。咁咁啱就系、即系佢入戏院嘅时候咧，即系行紧去即系搣飞嗰啲位咧，就有人出嚟。咁当然有好多戏睇噶嘛，你唔知睇咩戏噶嘛，咁就行行行咁样啦。跟住行下无啦啦，有啲人即系迎面过嚟，啲人话：，唉 ，Spiderman 死咗。你明明有几咁灰啊，已经系谂住过关斩将，已经咩都唔睇，就系临埋门一脚入去嘅时候 ，Spiderman 死咗咁样。 咁佢就唔好彩啫， 好 惨。咁呢一个真系黑到极点啦。咁嗱，但系即系呢一个嘅即系买飞嘅风潮，你都可以想象到、Marvel Studio 啊，佢哋真系花呢十年打造嘅呢一个即系 Marvel 嘅 Universe 咧，系几咁成功。 嗯， 即系大家都好期待嘅。就是话啊，终于都可以话系嚟到呢个终局啦。 系啊， 即系无论系嗰个嘅故事发展系点啊，又或者大家对于今次会亮相嘅角色啦，已经真系从佢哋周边嘅商品咧，系咁喺度 drill 啊，究竟有啲咩角色出现啊？ 嗯， 就算唔系讲角色，你睇 Iron Man 究竟有几多盔甲可以睇到啊？跟住啊，睇下啊，其他唔同嘅 heroes 会有几多个唔同嘅造型啊？真系呢十年咧。Marvel 真係可以話係非常非常之風光。好啦，咁啊 ，Marvel 講到呢一度啊，轉頭翻嚟咧就講下 DC 嘅新動向啊。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首先就讲到 Marvel 呢近年嘅风光，咁当然佢哋 Marvel 嘅即係对头或者一个竞争对手 DC 见到哇喺隔篱做得咁好，自己又点可以執输呢，咁所以你见近呢几年呢 DC 都有好多嘅大动作㗎啦，都开始将自己一啲嘅 hero 呢就係、相继包装下，跟住就出自己嘅独立电影又或者大追头电影喺大银幕同大家见面啦。 係啦，而过去呢个星期都有两段嘅 trailer 都比较特别啲嘅。 呢一个 trailer 呢就得意在呢就唔係 hero 啦。咁你见呢其实 DC 自己旗下呢一啲嘅反派人物呢都系经典。咁之前曾经睇过就係Suicide Squad 啦、咁佢就将一啲所谓嘅反派人物咧，就系、用一个反英雄主义包装咧，就令到呢一啲嘅角色吓、反而肩负起一个拯救世界嘅任务。咁啊，今次咧要讲嘅呢一个预告片，头先阿聪有提过嘅咧，就系、另外一个 DC 入边咧非常之经典嘅反派角色、Joker 系啊，小丑。 小丑嗱，咁啊，小丑呢个角色其实就我自己觉得啊，相当之有魅力嘅。 嗯， 点解咧？因为其实佢系冇 super power 噶嘛？ 冇， 佢系一个癫癫丧丧嘅人嚟噶嘛？ 嗯， 但系你有时候觉得呢个角色佢嘅魅力所在就系佢癫又癫唔晒，而佢往往好多时候咧，做一啲嘅举动，甚至乎某一啲嘅策划咧，系比一啲所谓智慧型罪犯 好正常同埋聪明得 嚟得系更加吸引同埋有魅力啊！咁、今次咧你又见到啦 ，Joker 咧竟然都出一部嘅独立电影啦。其实之前你见 IMDB 都好早有公布过一啲嘅资料噶啦。 系 咁，但系喂，讲真。近呢几年 ，Joker 都可以话系猪肉在前，有好多精彩嘅演员系演过呢个角色。 所以其实今次佢有再一个新嘅小丑咧，我开头啲混淆就系、咁，即系上一任嗰个小丑咧，咁点解无啦啦又分 Universe 嘅咧？开头系有啲乱嘅，即系如果即系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普通入场睇DC 电影嘅观众又唔做研究咧，系真系唔知点解无啦啦变走噶。 你讲上一个 Joker 即系讲谢拉力图 系啦， 系嘛？因为佢嗱佢嘅亮相就系喺呢一个嘅 Suicide Squad 电影入面嘅， 系、 咁初初就谂紧啦，喂，咁如果要开拍一套 Joker 嘅独立电影，嗰时因为好早已经公布咗噶啦，系咪揾翻谢拉力图嚟做咧？而佢入边演嗰、小丑角色其实系唔系就系 Suicide Squad 见到嗰个形象咧？咁、但系随住后屘开始多啲消息公布啦，首先演员就唔系谢拉力图啦， 系啦。 咁再加上就系啱啱出嘅一条嘅预告片，你基本上睇嗰个嘅调子咧，同埋故事咧，同谢拉力图喺 Suicide Squad 入边演个小丑咧， 好唔同， 完全冇关联添啊。 嗯。 咁嗱，跟住我又有一个好大嘅疑问，因为对于今次呢个小丑嚟讲啊吓，咁就真係相当之有压力啦。 係。 咁今次演呢个小丑嘅就係影帝啦吓、就係做君冯力士啦。係。咁佢演嘅 Joker 呢可以话係相当之有压力。 係。 因为头先我讲过猪肉在前。首先就Jack Nicholson 啊，当年啦就已经系做嗰个小丑已经系经典㗎啦。 嗯。 咁跟住出咗叫 Heath Ledger， 系 呢一位演员直头系将小丑即系完全 淋漓尽致 演绎。我记得嗰阵时候 Christopher Nolan 入边有一啲嘅即系访问咧，讲翻 Heath Ledger 佢一入咗小丑嘅角色，佢最先揾系揾到啲咩咧？佢最先揾咧，其实系揾到小丑嗰把声先。 系 你见而家今时今日咧，好多人咧一讲到小丑讲嘢嘅通系点咧，就系、是、Heath Ledger 嘅演绎。佢系当 Heath Ledger 佢首先揾到呢把声嘅时候，佢首先就喺佢身边一啲嘅朋友面前示范 啦。 大家一听到佢嗰把声，一变做 Why so serious？ 即系嗰啲咧， 系啊， 即刻咧就毛骨悚然，觉得哇，点解你会揾到呢一把声？咁因为佢有呢把声之后咧，佢就开始入到佢个角色。例如话，点解小丑佢嗰个妆会系咁样样咧？佢嗰 scar 点解会留低咧？即系嗱，啲全部都系当然个编剧嘅功力啦，佢俾个 best story 佢去写啦。咁但系喺嗰个嘅演出入边，已经系将小丑即系完全系用一种不一样嘅演绎，系将佢发挥到淋漓尽致噶啦。所以到谢拉力图去做嗰个小丑咧，已经系哇，仲可以再扭啲乜嘢咧？咁啊，谢拉力图嘅演绎咧就系、是、笑声。 系 佢咧就系觉得啊，既然 Heath Ledger 佢已经揾到佢讲嘢嘅声音个语调嘛，咁佢唔得，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再探索小丑呢一个嘅角色嘅演绎， 仲要做啲其他演员冇做过嘅嘢啦。 所以佢个 signature 就变咗一个笑声，佢系最主要揾小丑嘅笑声。所以你见到喺 Suicide Squad 入边嘅小丑咧，就系听到佢个笑声咁样嘅。咁呢个就 系 当时佢揾到一个佢觉得最有 signature 嘅笑声。咁你见到喂？因为太近啦，系近呢几年咧，大家都睇咁多小丑嘅演绎，有啲似蜘蛛侠咁噶啦。 系， 咁你而家开一部小丑嘅独立电影，我先唔讲个故仔系讲啲乜嘢。其实小丑嘅故事系可以好丰富嘅。 系， 咁但系撇除唔讲个故事，哇，做嗰个演员 点样样 系啦，点样样再揾一个新嘅角度去发挥呢一个角色咧，系相当之有难度啊！ 所以今次呢位演员咧，就冯力士，其实佢系话专登去减磅咯，即系你见喺预告片嗰度咧，佢净减到咧皮包骨啦，已经，仲要嗰个画面系佢即系扭曲自己个身体咧，你见到系即系睇到毛骨悚然啦。同埋其实佢入边嘅一啲即系 trailer 入边啦，你都会见到佢咧，好似系俾人恰多嘅。其实佢都冇过往嘅小丑咧，即系基本上一开始已经系见到佢点样可以喺即系葛咸城嗰度就喺度。哈哈霸霸噶嘛，而佢就作为懦弱嘅一面咯。但系你入边亦都会见到有一啲嘅人物咧，即系慢慢抽丝剥茧，就譬如会见到蝙蝠侠嘅童年啦，又或者系见到譬如蝙蝠侠嘅老豆啦，就喺电视度出现啦。系即系佢好似都会想慢慢咧去即系比以前嘅角色咧更加黑化嘅。 系咁啊，其实关于小丑嘅 origin 故事咧，就喺漫画入边有提过。我觉得今次咧编剧佢哋将呢个故事啊，怎睇预告片啊，改编某程度咧都系从一啲嘅漫画小丑起源嘅故仔咧嗰度系改编得出嚟嘅。 同埋我谂都相对系咪大幅度系唔系改编嘢自己撰写多啦？因为今次其实系最爆伴郎团嗰个编剧写咧，其实好奇怪，佢本身即系三部曲嘅时候。佢都系写好多好喜剧嘅嘢噶嘛，而今次佢写一部咧，即系咁 dark 嘅嘢咧，我都即系期待下佢究竟系咪真系写到咁嘅功力出嚟咧？ 系，咁今次直头系由呢一位 Top Phillips 咧就执导添啦吓， 自编自导啦，系啦。 咁嗱，我觉得当然喺呢个剧本入边一定有好多系自己原创嘅元素噶啦，但系点解我话即系部分 reference 都系源自漫画咧？咁可能我一阵转头翻嚟可以讲一部即系嚟自 Joker 嘅漫画啦，就叫做 Killing Jokes。唔知阿聪有冇睇过？咁其实入边都有或多或少提到 Joker 呢一个嘅角色，佢自己一个比较悲惨啲嘅过去嘅。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就讲起 Joker 呢一部新嘅独立电影，啱啱就出咗个预告片啦吓。咁我觉得喺今次呢一部嘅作品啊，单凭睇个预告片咧，入边有好多嘅 reference 都可能嚟自一啲嘅漫画原本小丑佢 origin 啊一啲起源嘅设定嘅。咁其中即系我讲一个小丑嘅起源故事啦，可以从一部嘅漫画作品叫做 Killing Jokes 系 啊致命玩笑嗰度咧，你可以窥探到小丑佢嘅过去。 其实呢一部漫画咧都比较出名嘅，点解咁讲咧？尤其是摄影师啊啲龙友会清楚啲，因为其实佢一个漫画封面。是小丑揸住部相机嘅，揸住一部 N 字品牌嘅相机嘅。嗰阵亦都系喺一啲摄影嘅界，摄影界咧系疯传嘅。 系，因为其实嗱呢一部作品咧系喺美国漫画界嚟讲咧一部相当之经典嘅作品嚟嘅。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咧佢入边有一个俾大家可以想象嘅结尾啊。 系。 咁嗱，我先讲下点解话呢一部作品咧入边有讲到一啲关于小丑佢嘅过去。其实佢嗰个嘅说故事嘅方式好得意嘅，佢就係讲一开始嘅时候呢，咁蝙蝠侠呢就本身去咗呢一个疯人院嗰度搵下小丑嘛，咁佢搵到小丑啦，就同佢开始倾偈，咁但係倾下倾下就发现咦唔对路喎，你同平时我倾偈个小丑好似有啲唔同喎，咁之后先发现呢，原来坐喺佢面前同佢倾偈呢一个呢唔係真正嘅小丑，竟然真正嘅小丑呢就走咗，唔知去边喎。 系。 咁而个古仔呢就突然之间就 flashback 啦。就返去之前。讲緊小丑未变小丑之前，其实佢一个点样嘅人呢、其实当时嘅佢呢，佢都系一啲类似系喜劇演员啊，鍾意讲下栋笃笑，但系、问题就系佢讲嘅笑话冇人识欣赏嘅。 系。 咁系一个好老道嘅即系 comedian 啦，可以话系。咁当然啦，太太又成日都怨佢啊，咁佢有好多嘅生活压力啊，好多嘅包袱啊，咁。咁所以当时呢就有一啲嘅即系所谓嘅损友啦，就同佢讲就喂，我知你手紧啊，嚟紧又有小朋友又成咁样，不如咁啦，我就有份笋工介绍你，同我做一个嘅买卖啦。因为小丑曾经系嚟话做一啲化工厂，咁其实佢就总之就系有啲门路可以入到去有间化工厂嗰度咧，就系帮手咧就执行点样去偷嘢，因为佢喺嗰头翻工，佢知嗰啲价簿咁样嘅。 系， 咁于是乎咧，咁小丑一开始就吓、你要我犯罪啊？唔系几好喎、咁但系总之就系、好啦，都因为要向现实低头，都无可奈何嘅情况之下应承啦，咁就一齐去偷嘢啦，咁镜头其实咧就 keep 住系 back and forth 嘅，咁古仔一路就系讲话，究竟小丑佢逃离出嗰个疯人院之后去咗边度？ 系， 其实之后就系揾阿戈顿啦，梗系，咁甚至乎咧佢就系其中一个场面就系佢开枪就射中咗阿戈顿个女啊， 系， 咁就令到佢开始半身不遂啊嘛，即系要坐轮椅啊嘛，其实原本佢就系、bad girl 啦，咁大家后屘就知道啦。咁跟住佢甚至乎捉咗戈顿之后就去一个佢自己之前买落嘅游乐场嗰个嘅即系疯人游乐场咧， 系， 咁就同阿蝙蝠侠咧就嚟咗一场嘅对决嘅，系啦。咁而镜头又会 back and forth 翻去就系、好啦，当佢去同嗰几个损友去嗰、那个化工原料厂嘅时候， 去打劫嘅时候， 偷嘢嘅时候，咁出现咗咩嘅岔子？点样样令到佢变成咗小丑咧？亦都变到开始疯疯癫癫咧？咁、那个古仔就系 back and forth 咁样去交代嘅。咁头先我讲到关于呢一个漫画点解去到最后尾系成为一个经典位咧？就系、因为当去到最后尾嘅时候咧。蝙蝠侠捉住小丑啦， 系 咁咧，佢最后尾嗰一版嘅漫画咧，其实系一啲比较叫剪影嘅手法。你见到蝙蝠侠同埋小丑咧，互相喺度对住对方，跟住有一番嘅对话，跟住咧你就会见到蝙蝠侠捉住小丑，佢其实咧好似系抽住咗佢衫袖个位，但系因为剪影嚟嘅，你唔知佢系链住佢条颈定系抽住个衫袖啊。咁你见到小丑嗰阵时候咧，俾佢捉住嘅时候，仲系喺度笑紧啊，哈哈哈哈哈咁样笑。但系笑下笑下嘅时候咧，笑到最后尾冇声啦。咁跟住有 系俾人链死咗啊？ 系啦，个留白位就系究竟小丑系俾蝙蝠侠链死咗啊，定系最后尾佢笑到冇瘾停咗，蝙蝠侠 塔佢翻差馆咧，定系点样样咧？咁跟住嗰个故事去到嗰个位咧，就停咗啦。咁当然就引嚟好多美漫迷嘅讨论啦吓。嗱、啊，漫画故事我哋就讲完啦，跟住翻去讲翻今次呢一部嘅电影预告片咧，你见到喺呢一部嘅 Joker 入面，佢攞嗰个角度嘅新演绎咧，似乎就系想讲翻。即系小丑，大家知道佢变咗小丑之后咧，嗰、那个疯癫系点样样啊？ 系，不过有啲似前传啊，唔知点解，因为咪话入边咧有个就系、是、蝙蝠侠嘅童年嘅咧，咁就个感觉就系蝙蝠侠唔会出现咯。 其实我谂佢唔，我觉得佢今次佢唔系咩前传，佢基本上系想拍翻一个小丑嘅起源。 嗯嗯。 因为其实你话如果以往大家睇小丑睇得最多嘅就系佢永远都系一个叫做即系绿叶嘅身位啊， 系， 佢系为咗凸显蝙蝠侠佢遇上嘅一啲困难状况，要俾。个对手蝙蝠侠啊嘛，咁于是乎咪有小丑咯，咁所以永远大家见到小丑都系讲佢已经变咗疯疯癫癫嘅时候嗰样，极其量系咩咧？极其量你可能睇翻当年啊九十年代蝙蝠侠嘅时候，系嗰阵时候都有小丑， 系 有讲佢点样跌落去嗰个化工厂嘅 事度咯。 咁但系对于佢点解？ 会无啦啦会即系做小丑位去老笠咧？ 系啦，即系对于佢自己本身嗰个人嘅身世啊，佢背景啊，其实着墨系唔多嘅。 嗯， 咁今次咧，嗱，我点解就用 Killing Joke 去讲做一个即系比喻或者一个关联？当然我唔知佢改编几多啦。 嗯， 咁但系 Killing Joke 咧，其实有讲一啲关于小丑佢。未变癫之前咧，佢自己要面对嗰啲生活上面嘅压力啊，即系屋企人啊，尤其是你睇翻到最 Heath Ledger 做嗰个嘅小丑都成日话噶，我有个老婆，佢成日话我笑得唔够多嘛。其实呢一啲嘅对白，你喺今次新嘅呢一部 Joker 入面都有攞翻出嚟， 有即系类似个阿妈话，系啊，话阿即系阿仔，点 解你成日都唔笑多啲啊？咁样样啊嘛，咁跟住佢明明系做小丑噶嘛，理论上佢系带欢笑俾人噶嘛，但系好讽刺嘅就系佢可能感觉嘅一点都唔快乐。 嗯 咁呢一部戏咧就讲翻好多，即系其实嗱佢自己本身内在嘅压抑，之后慢慢点样去爆发，最后尾爆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头先好似阿聪一开头讲嘅就系话，你睇今次小丑入边个预告片，有唔少片段位都真系好似讲紧佢点样俾人哋欺压啊，跟住讲到生活点样逼人啊，咁终于就睇佢最后尾。点样变成而家大家见到嗰个小丑啦？ 系因为佢连嗰个预告片最后都有讲噶嘛，佢话即系类似啊，本身以为自己即系嘅生活系一个悲剧啦，但系即系慢慢行落去先发现到一个系即系个惊喜嘅喜剧嚟噶嘛。 系啊，咁即系嗱，关于呢一部嘅作品咧，我觉得都可以话系叫人期待嘅，因为本身 Joker 呢一个角色咧，咁就系、是、相当之丰富嘅，系一个我觉得系好有深度嘅奸角，即系佢嗰种嘅奸咧。唔系好，即系唔系好表面嘅，系好深层次嘅，好扭曲嘅。咁我觉得系有好多发挥，再加上今次真系饰演嘅，哇，由影帝负责去演绎。咁所以我自己都期待啦。虽然你话之前都睇过，哇，好多 小丑啦， 小丑啦，系啦。咁佢能唔能够揾到个突破点咧？就姑且就即系期待一下啦吓。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又要讲下啦，即系 DC 嘅新搞作。除咗呢一个 Joker 之外，咁当然都不得不提嘅。另外。DC 都想打造自己的 universe 啦，咁今个星期嘅一个 DC 嘅英雄咧，咁啊都同大家见面啦，就沙赞，转头翻嚟讲下佢。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乌鸦人，光剑冲，乐活玩家。 好啦，终于呢都要提下今个星期同大家见面嘅呢一位嚟自 DC 嘅 superhero。 呢位 Captain Marvel 吗？Shazam 啊。咁原本佢咪真係叫 Captain Marvel 嘅。咁都可以讲下关于点解佢叫 Captain Marvel， 但而家大家又唔会咁叫佢呢。咁呢一个真係可以追溯返啊。呢一个Shazam 呢，我先讲下佢个角色。其实就话就话而家系喺 DC 入面新亮相嘅英雄啊， 系第一次拍成即系电影啦，剧集都冇出现过。 但系呢个英雄其实系1939年嘅时候咧，已经系创作咗出嚟噶啦。 系 咁佢喺40年代甚至乎系非常非常之风光。 嗯， 佢出嘅漫画嘅销量咧系冚低超人。OK， 系 OK。 喺嗰个年代咧。 DC 就唔係叫做 DC Comic 嘅，咁、當時咧佢就叫做 National Comics， 咁佢哋好成功創造咗 Superman， 頭先有提過啦嚇，咁、當時咧就有另外一個嘅漫畫公司啦，叫做福西特，咁佢就開始咗自己嘅漫畫部門啦，咁佢哋嘅作家創作咗呢個叫 Sam 嘅人物，咁一開始嘅時候咧，原本其實佢唔係叫 Captain Marvel 嘅，佢、叫 Captain Thunder 嘅，咁但係後屘就發現，喂唔係、即係咩 Captain Thunder、Flash 啊、Thrill 啊呢啲字眼咧，基本上都俾人攞曬啦。咁所以當時咧就不如咁啦，就將呢一個叫 Shazam 啊，今時今日大家叫沙贊嘅物咧，當時就改做叫 Captain Marvel， 而嗰本漫畫咧亦都改做咧就叫做 Wiz Comics。咁嗱，講翻 Wiz Comics 咧，其實佢第一期銷量咧已經係超過500,000本嘅啦，去到全盛嘅時期咧，係佢嘅印刷量咧係去到1,300,000本啊。去到1944年嘅時候，總銷量咧係1,400,000本。咁除咗主角之外啦，即係 Captain Marvel 啦，咁喺42年嘅時候咧，佢仲甚至乎係發展出其他嘅家族啊，例如咩 Captain Marvel Jr. 啊、Mary Marvel 啊呢一啲等等嘅角色啊 ，Uncle Marvel 啊，甚至乎有一個叫做 Hoppy the Marvel Bunny。係呢一啲嘅設計咧，雖然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就話即係 Captain Marvel 或者係 Sam 啦，佢呢個角色咧係參考超人，但係佢喺 create 佢周遭其他人物。 其实自己创造啦， 远比超人系早，因为超人之后去到44年嘅时候都有咩 Super Boy 啊、Super Girl 啊，都有呢一啲嘅。但系系 Sam 较早之前系出现呢一啲嘅设定，甚至乎咧 Sam 可以话系后屘咧成为第一个系被改编拍成真人电影嘅超级英雄嚟嘅添。嗰阵时候讲紧系1941年，咁就因为佢咁成功咧，咁之后咧咁就俾呢一个嘅 National Comics 啊，即系。DC 嘅前身啦，就係告啦，咁啊提出訴訟啦，就係話 Captain Marvel 呢一個角色咧，基本上就係抄我哋嘅 Superman。 係 呢一件案件咧，就你諗下，41年開始提出呢個訴訟，去到48年嘅時候提堂，咁第一次審訊咧，就呢一個嘅Fawcett 就係贏咗嘅。咁但係呢一個嘅 DC 呢就唔憤氣，於是乎呢去到51年嘅時候就再次上訴，終於呢去到52年嘅時候呢就宣布咗啦，哦佢哋輸咗啦， 係就得席啦， 就呢就即係喺呢個宣判呢一個賠償細節上面呢，兩間公司呢最後尾就係達成呢個庭外和解協議嘅，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呢，福西特就停止唔再出版 Captain Marvel 嘅漫画，同埋要赔偿400,000咧，俾呢一个 National Comics 嘅。咁当然去到后尾啊，长话短说啦，佢就呢一个嘅角色咧，就辗转之下就去到 DC 嘅旗下啦。咁点解即系 Marvel Comics 就攞咗呢个角色咧？就因为当呢一个嘅诉讼期间啊，咁啊 Marvel 咧就冷手执咗个热毡堆，创作咗个叫 Captain Marvel 嘅角色。咁亦都呢個 Captain Marvel 嘅設定就同 Shazam 好唔同啦，咁所以就點解輾轉之下 個名用唔到咧？ 就變咗做 Shazam 咁解咯，係。咁、其實 Shazam 呢個名，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其實佢入面都嗰、那個名嘅由來咧，都係嚟自一啲 巫師啦。 其实一啲嘅神话，咁例如话 Shazam 佢嘅串法就系咧呢一个 Shazam 啊嘛，咁 S 咧就系代表所罗门嘅智慧啦 ，H 就系海格力士啊佢嗰个力量啦，A 就系阿特拉斯特所赐予嘅，又系一种无懈可击嘅持久力啦 ，Z 就代表宙斯啦 ，A 就系阿基里斯啦，即系而 M 就系 Mercury 啦，咁你睇呢啲全部都系神话入面一啲神嘅角色，咁所以本身咧当佢得到呢。啲能量佢嘅设定咧，理论上系比超人更加犀利嘅，因为真系啊，超人本身 有众神帮佢， 系啦，佢本身嘅设定就系超人，佢都仲要怕嗰个氯气石，系啦，咁但系问题系 Shazam 佢冇啊，但系佢本身嘅设计就系要即系。基本上啊，就是等同于超人嗰个嘅设计噶嘛，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嘅角色咧，喺原本30-40年代嘅时候谂出嚟嗰阵咧，已经个定位系咁。咁嗱，今次嚟到呢一部电影咧，我就觉得好多人都会喺度谂啊，点解佢即系用翻一种咁漫画风格嘅角度去呈现翻呢一位嘅角色咧？我觉得都唔系冇原因嘅。某程度嚟讲，我觉得都系一个漫画嘅致敬嚟嘅。而且尤其是本身呢一个嘅漫画，佢喺嗰个年代系相当之受欢迎啊嘛。咁我谂即系某程度系一个致敬啦。咁嗱，嚟到今次呢一部嘅电影咧，我首先就感觉就系 DC 真系成功转咗型嘅。因为呢你相比起以往。 唔再咁 dark 吓嘛今次。 係啦以往大家见到嘅作品呢 佢真係行一個好 Marvel 風格嘅一種輕鬆娛樂嘅路線嘅、而入面呢亦都能夠係帶出到一啲所謂嘅訊息，例如話佢入面講今次嘅男仔啦 ,Billy 啦，咁就係講佢至少就係冇阿爸阿媽喺身邊， 係寄養家庭咁樣， 跟住寄養家庭成長，咁佢就去學識點樣樣去即係體會親情呢一樣嘢，同埋當佢得到一種即係超人嘅能力嘅時候，佢去學識究竟我應該去點樣樣去利用呢一種嘅能力。咁喺搞笑輕鬆嘅過程入面，其實呢一啲嘅 message 都有帶到出嚟，某程度其實就用了一種好巧妙嘅處理手法，就係、是、大家以往睇開 Marvel 嗰種嘅處理手法啦。嗱，呢一個同以往咧，你見到 DC 嘅風格係真係好唔同嘅。 咁至於去到電影個尾段啦，睇 Marvel 電影通常就會留待到片尾，除咗要睇即係感謝名單啦，亦都係要睇下有冇啲即係下集啊，或者呢個 Universe 有啲咩改變嘅。呢一部沙贊又係咪都係同 Marvel 差唔多啊？ 當然佢入邊都最後尾係有所謂嘅彩蛋啦。咁啊，彩蛋嘅內容我就唔透露太多啦。但係我覺得佢始終喺呢一方面咧，你話。如果话要铺排打造一个即系好似 Marvel 咁嘅 universe 咧 ，DC 似乎都仲未有一个好明确嘅方向。佢嗰啲嘅彩蛋位真系一啲所谓嘅彩蛋系，纯粹俾你笑下一啲嘅花絮点缀咯。咁但系你睇 Marvel 就唔系噶嘛 ，Marvel 有时候你睇到最后尾咧，佢真系会谂 铺下一步， 下一步会唔会有啲咩嘅玄机你可以喺呢一个嘅彩蛋见到嘛？咁我相信 DC 其实都有野心嘅，佢都会想 keep 住再拍，但可能将呢一啲嘅英雄再一次嘅集结，唔出奇嘅。咁但系我觉得沙赞呢一部戏咧，有一样嘢。他们真的要考虑多一点，因为本身讲的沙赞他未变身做沙赞之前他是一个小朋友来的嘛。咁呢个小朋友喺个角色嘅设计年纪嚟讲嘅话，其实系14到16岁左右嘅啫。即系话，除非佢揾嘅呢位演员系好似食咗阿防腐剂咁样样， 枕住唔会大嘅， 唔会大， 或者佢 会高，唔会老啦。其实唔会大嘅意思，真系讲紧佢系 keep 住都系小朋友样。 系啊， 呢个好难啊！即系你话如果 keep 住都系即系廿零岁咁样样都容易啊，系咪啊？即系我哋睇翻，好似睇 Big Bang Theory 咁样样，你睇嗰班演员啊，喂 keep 住 都系咁嘅， 拍咗系咯十季啊。都好似个样冇变过咁样，都仲可以做嗰个 age 嘅学生或者做咗 age 嘅教授，咁你都仲有说服力。但如果你话要扮一个嘅即系中学生嘅话咧， 十五岁少年嘅话 咧，咁嗱我就觉得佢哋要密锣紧鼓加快去拍啦。假设如果沙赞要有第二集，而我睇其实呢一个角色咧，佢系。有能力可以拍到第二集出嚟嘅， 系， 同埋而家 show 翻我感觉吓，虽然就喺香港啱啱新上画啦，但系喺坊间嘅口碑啊，咁都唔错嘅，咁啊，姑且睇下嚟紧 DC 能唔能够成功，又好似打造一个 DC Universe 出嚟啦吓。今日咧时间咧，我哋嚟到呢一度啦吓，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 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